甘延寿字君旷，北地御制人也。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，头时拔具绝于等轮，常超于羽林亭楼，由是迁为郎。事变为妻门，以财力爱性，稍迁至辽东太守，免官。车骑将军许嘉见延寿为郎中谏大夫，使西域都护冀都尉与副校尉陈汤共诛斩置之单于，封义成侯，薨，谥曰壮侯，传国至曾孙，王莽败乃绝。